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。 心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

瞬间的勇气。我只接受一辈子的约定， 真的人没勇气对走

己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有过温柔我会记得你，走出了这一场迷雾，阳光还有